手表，镶上了金环，过去你身上 这是南海长城啊，对呀、啊，马太老师唱的嘛，劝靓仔嘛，是吧，靓仔，哈哈。那位说你还别说，哎呦，这党章他有点学问，那必须有啊。这里头还有呢，身为党员，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那么问题来了，哎，极个别的党员干部儿。贪污受贿、买官卖官、搞利益输送，我说哪条符合这个遵守党纪、遵守国法呀？啊，你这不南辕北辙去了吗？这不是褒贬吗？这不是？ 在堂听都会了，怒吼包拯，马一声叫，包面站大的尺身。 还有呢，党章里头还规定了，身为党员，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要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啊。那么有人说，对了，问题来了，来了，来了，可不来了吗？有极个别的啊，对组织上隐瞒个人事项，裸官，您这个行为对党算是忠诚老实吗？我说，哎，驸马爷说您呢， 自己了招对时，你身色不定，无聊啊你但愿就定有天气。 那你说这陈世美啊，他没，他不在党，我知道，打个比方。还有呢，切实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勇于揭露纠正工作当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同消极腐败现象做斗争，这也是党章的规定。哎，对照党章，个别人啊反思反思吧，对上级您那儿溜须拍马是吧，奉承逢迎，弄虚作假，哎，这和批评和自我批评贴边儿吗？我是。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呀？ 男的女的，那就看您的需要了。 哎，看需要。 是，您需要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您需要我是女的，我就是那女的。 像话。 那怎么了？ 实事求是，你是男的，是女的？ 男的女的。您说吧，您说我是男的女的？ 这让我说 您 我说呀 啊， 你是男的。 好，说的太准确了， 对不对？ 我就是男的。 哦， 您的眼力好啊。 老婆 啊， 我说你不是男的， 我是， 你是女的。 对对对 对， 对 吧？ 啊，您呐、啊，您是一针见血。 哦，是女的， 我本来就是女的。 这么说，我错了。 您没错呀、 啊？啊， 没错，您没 错。那就是我错了。 您也没错。 那谁错了？ 那就是我错了。 你怎么错了？ 谁让我长得男不男女不女来着？ 您看了没有？听上去是笑话，生活当中有木有啊？还有一条，这个党章规定了，密切联系群众，向群众宣传我党主张，遇事儿记住了啊，和群众得商量。及时向党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呀。哎，与之相比，那个高高在上对群众是颐指气使，推诿搪塞，冷言冷语，外加简单粗暴啊，这个行为密切联系群众吗？那位说都差哪儿去了？我是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哦，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那怕什么的 啊？ 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呀、啊。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你就为给领导看， 赶快通知下边 干嘛？ 婚礼延期举行， 延到什么时候？ 4月1号， 这就推一个月。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啊，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地区开什么会？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那这婚礼、 啊、接着延呢？ 领导不来，他不点礼， 再延迟一个月， 那就5月1号了。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啊， 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哎， 好吗？这家伙这会开的差点没憋死，哈哈，可不是吗？那么话说回来，要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他是什么样的呢？哎，这个有要求，说得很清楚啊。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了，习近平同志1号，就是7·1这天啊，给国策一大队6位老党员、老队员回信。说了，忠于党，忠于人民，无私奉献，这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全国广大的共产党员要始终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心系人民，情系人民，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这样的好党员、好同志也不少啊。新华视点介绍了一位，快90了。湖南岳阳的王忠王老爷子，老头啊，一把年纪了，说是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这心里头就琢磨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这一把年纪了，留那么些积蓄存款干嘛呀？那打算怎么着呢？捐了吧，不叫捐啊，交纳了特殊党费15万元，全交了。老爷子有钱吗？生活还是很简朴啊，算不上有钱吧。常年穿着20多年前买的劳保皮鞋。老头说了，不愿意给国家添麻烦、添负担，是吧？有了病呢，赶紧治，治好了就完了，就没事了，尽量不住院。跟这位老党员相比，是不是啊？比一比。那些个贪污受贿、贪图享乐、买官卖官、溜须拍马、背弃了信念和理想、把入党誓词他都就着 XO 喝了的那个臭不要脸的玩意儿，你的脸往哪儿搁呀？这样的人将来他怎么宣誓啊？宣誓你看有规定吗？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这咱们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明年元旦开始要实行宪法宣誓制度。说了誓词啊，一共是70个字啊，这个都包括哪些位呢？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就职的时候应当公开进行宪法宣誓。个人以为这绝对不仅仅是个形式，有深刻的内涵。特别是啊，公开宣誓，宣誓了吗？宣誓了，是吧？好好工作不是吗？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不是吗？哎，回头咱们看啊，哈，正式眼看就到7月7，革命历史要牢记，大伙好好去学习，给您提个小问题。什么小问题呢？这个再过几天啊，77事变纪念日啊，说是究竟是咱们靠着什么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呢？那位说这是个问题吗？这是个问题，一直就想说这个事情，刚才没说吗？没有真实就没有正能量，学习抗战历史也如是。特别是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尤其需要防止那些历史认识上出现的偏差。比方说有那么一个说法，您听说过没有啊？抗战胜利呀、啊， 这是因为美国在广岛长崎啪啪扔俩原子弹，是吗？是也不是啊，也有这么个说法，抗战胜利，这是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出兵了，是吗？是也不是。以上两项军事行动都加速了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但是它都不是赢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那是什么呢？那位问了，是45,000,000中国人民14年浴血奋战。我说这话是在论的，是有根据的。新华社新浪官方微博新华视点说了，抗战期间啊，中国军民伤亡总数3500万以上，直接经济损失是超过了1000亿美元，是二战当中各国算来付出代价最高的国家之一呀。专家言道啊，付出这么大代价值不值呢？太值了。战场上共歼灭日军150万人，150万日军，日本鬼子什么概念？约占日军在二战期间伤亡人数的70%。您说说看，我们靠什么赢得的战争的胜利？是不是一句话不能够忘记先烈们的历史功绩呀？那说得唱，那得唱，是吧？得唱吧，咱们一块唱，怎么样？我唱上半句，您唱下半句，可以吗？咱们合作吗？有的听众喜欢京戏啊，哪段啊，哪句啊？来来来着，我唱了啊。平常一般来说不漏啊，哪句啊？要寻那泰山顶上，您来。那个说别去，谁受不了这个啊？那咱们还是听专业的吧。农村怪现象，结婚必须高的上，买车买表买楼房完全服从丈母娘。就说啊，多年前那个毛病又回旋了，是吗？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新文化的报道，说是啊，外地有这个事情，哈，说是农村这个年轻男女谈恋爱，谈好了吗？谈好了。见家长了吗？见了。然后呢？结婚吧？不行，慢着啊！干嘛呀？彩礼还没出呢，出彩礼12万，明码标价，男方必须给女方那边全款买楼去。哎呀，就这个啊，回旋的这个毛病拆散了不少情投意合的小夫妻。这个年轻男女人家就不解了，说这怎么了？这是我们俩人的事儿。这家长干嘛跟着瞎掺和？嗨，那他背不住有那个财迷丈人呢，他还唱呢， 叫一声闺女听仔细，听我把彩礼的数目我就提上一提，手表电视还有半导体，自行车电扇和缝纫机，酒柜立柜还有沙发椅，方桌圆桌还得带茶几，茅台西凤还有威士忌呀，那卤肉烤鸭子还有香酥鸡，把这些东西你都准备好，好咱们吃点喝点玩点乐点全是赚的。 这叫什么思想啊？ 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读完党章念誓言，坚定信仰别跑偏板，我是立新。短信是10628821828，微博是 RBC 话的话外立新，以及微信公众号话里话外。 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新华网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14次会议，强调把三严三实贯彻改革全过程，努力做全面深化改革的实干家。缺实干家，实干兴邦吗？新浪也说这码事，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说了，这个领导干部如果造成环境生态方面的受损，这个嘿嘿跑不了，终身追责。这就对了。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青年报说，这个证监会、沪深交易所分别啊连夜出新招，是吧？ A 股降低了交易费，两融管理办法因为特殊情况提前出台啊，就是稳定股市呗。这橙子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啊，反正医院那边的消息是，这个戒烟门诊热了啊，说很多公务员同志这都到那儿去戒烟去了，哈哈，戒了就好，是吧？京华时报这个 A 股啊说是再次暴跌，回到4000点了啊，哈，这个甭着急，是吧？再观望观望啊，这股市股票这事儿反正说不好，是吧？股市有风险吗？北京晨报说，咱北京啊，不说那个戒烟那个事情吗？有关部门执法人员夜查餐馆控烟去了，这就对了啊，那必须得，他是刚性的吗？是不是？这没商量。新京报说一什么事儿啊？在这个东北啊，吉林延吉那个地方，有一辆旅游大巴车哐当坠桥，导致10名韩国的游客是不幸身亡，出车祸了。这就说到夏天了，旅游是旺季，但是安全必须第一。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这个给各位说大报啊，今天的人民日报在一版上发了一篇言论，就说这个咱们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获得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吗？国安法出来了。就这个事情，人民日报发言论说什么呢？巩固筑牢国家安全的制度堤坝，这也得靠制度，那必须的。那么这个国家安全法有什么亮点呢？北京青年报给总结了一下。比方说啊，法律规定，公民因为国家安全受损可以获得补偿，以人民的安全为宗旨，这是亮点，是吧？这个必须得强化制度。那你这个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吗？说是啊，广东陆丰那个地方头段时间吧，有那么一阵子，呵，制毒贩毒倍儿猖獗，当地执法机关说这玩意儿整不明白了，怎么挨我们这地方怎么这么多坏蛋呢？啊，制贩毒犯罪行为必须得严厉打击，得好好查呀，追根溯源。您猜怎么着？后来发现了，说了这里面有保护伞啊，你看看保护伞在哪儿啊？在公安局，好吗？自去年开始，广东检察机关开展查处毒品犯罪背后保护伞专项行动，发现了公安局里头有害群之马呀，你说这玩意儿得了吗？是不是啊？还有那个呢，新华每日电讯说了教育的问题，说违规补课啊，给学生上课，好家伙，这是产业。北京一学生补课15天愣花了6万块钱，好家伙，这个可以啊，你说说看。所以说嘛，都得规范呐。还有那个医师大夫，光明日报说了嘛，调查显示说是60%的医生大夫不满当前的职业环境，专家为此呼吁给大夫减点压吧。我就说啊，就是从患者的角度，这个也应该，大夫压力太大，不利于他给患者诊病，哆了哆嗦颤颤巍巍， 啊，唯恐出事儿，或者说跟患者这个一语不合就吵吵起来了，那多麻烦呢。那什么，他这个看病他是个技术活啊，是不是您说啊？这个一句话新闻啊，新京报说是北京到天津城际列车延长线延伸线八月底开始运营，好在哪儿呢？北京南站到天津滨海新区只要50分钟，不到一个钟头。北京青年报说了，2万吨假盐流入北京等地被查处了，公安部指挥破获了特大的假盐贩卖案件，案值2000多万元。这帮家伙必须得严厉打击，太坏了。北京青年报说是朝阳啊，有一幼儿园孩子染上手足口病了，说这个呢别着急是吧，因为这个本身也是个案啊，但是呢卫生安全呢咱们也得多注意是吧。另外呢说了啊，北京市属公园里头有10座古院落首次免费开放，在哪儿啊？陶然亭、颐和园、北海、香山、北京动物园、景山外加天坛。哦，哎，这好这好。今日人物啊，这个首先是煤老板，煤铺那位，嗨，郑超煤老板，哪位煤保酒煤先生，说是啊，又收了45位弟子，传播这煤派文化吗？精气吗？是不是啊？这回没我，嗨。我也不够材料，就那个意思。梅先生岁数不小了，老当益壮，为京剧的振兴是一马当先，有那穆桂英挂帅的精神，必须点赞是吧。今日人物之二，董金师，这是哪位啊？这是一专家加了引号的，哈，北京晨报说的。这位董专家怎么了？吃官司了是吗？涉嫌这个敲诈勒索，让警察叔叔给带走了。说道吧，这董金师啊，呵，小有名气啊，很多媒体都采访过他，说他是个什么食品专家，这那疙瘩不怕您笑话啊，也采访过是吗？哎呀，说这人他有毛病啊，他怎么在这个电视广播报纸上出声露脸呢？他能有什么权威性啊？你看看，所以说嘛，要仔细的反思这个事情。真专家缺位，就这样的假专家跟这瞎混，是不是？您说，今日人物，朋友圈，这不是一个人啊，我知道，但是他这个是有这个原因的啊。北京晨报说的，就现在很多人啊，喜欢在这个朋友圈里面啊晒布，什么您呢？就是他不是晚上下了班经常出去夜跑啊锻炼什么的吗？啊，就是有那个计步器，有一计步软件，大伙追捧，哎呀，看看我今儿晚上走了多少步是吧，我走了4000步啊，我走了啊50万步。嗯，不会吧，您是神行太保是吗？哈，大夫说了啊，不开玩笑，过量的运动会影响健康，这个咱们别过度您嘞。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听好啊，可招笑了。 啊，阳光师傅有印象，对对对，这姓董的，我看有时候在那个啊 TV 上的露脸嘛，哈哈哈哈，对。我心向佛，人家说了，哎呀，这结婚要彩礼啊，有一种可能是为了养老是吧，或者给儿子娶媳妇用啊，是这么回事啊，有这个说法是吧，但是这个行为本身不可取是吧，养老也不能靠这个是吧。跳的糖说，现在这老师上课呀讲的内容，这补课也是的哈，你看了没有，这得必须得规范是吧。幺幺枝桃也说了，荣平啊，龙哥来了，敏敏，这假盐必须得严办是吧。布丁啊，历史不能遗忘啊！啊，秀猫也是这个意思啊，是吧？我还得谢谢秀猫呢啊！头前我放马太老师那段《南海长城》，这秀猫提供的啊，大伙有啊，这个好的戏文不常见的都告诉我啊，我回头拿过来之后在咱们节目里面放是吧？不糟蹋是吧？红花，谢谢您啊，谢谢您，小罗师傅，闲情信步，秋日廊桥啊，静勿扰是吧？很多朋友啊， 这个我看看短信上头也有不少啊，5712啊，这说的是上一段，哈哈哈，上文书是吧？5148啊，说是哎呀，立新呐，你别给自个儿上纲上线，不，这不能叫上纲上线，这就是正差是吧？该说错了，该跟您讲这事儿就得说是吧？9279278，这个说是咱们这个听众喜爱主持人评选，怎么不能开通短信投票呢？没开通吗？这我得问问去啊。8439，您这表扬谁呢？这是啊。5712啊，这个说过了啊，这个是这个8439啊，说他自己唱的荒腔走板，你就可不是嘛，你就踏实拉活去吧，你就不这个方面，咱们说文艺演出这方面你就甭想了是吧？啊，对，你不还欠我那个什么是卤煮吧，是什么东西你说要送给我啊？这又不提了是吗？这不合适啊。5926啊，5926啊，这嗓子真是仔细研究了，5926仔细研究了研究我那个嗓子，记住了啊，8439，人家这是内行说的，我适合唱老旦。李多奎，李老爷子那派的，叫张毅，你听听是吧？一见娇儿啊，嘿，你说行了，你还读不读报了？读，继续的啊。哎呀，这说这个事情啊，《京华时报》讲这么一档的事儿。哎呦，这老郭呀，老郭师傅 hold 不住了。老郭40来岁啊，代驾的。呵，做这个代驾的买卖做了有些日子有些年头了，倍儿有经验，那没得说，这门儿清，你说去哪儿吧是吧，怎么着都成是吧，喝了酒我照样开。哎，别喝了酒就不行，代驾人家是因为喝了酒让您开车，让您替人家开车啊，他也喝了，好嘛，喝了7两白的外加2瓶啤的，摘着歪歪离了歪斜。有人问他，我说代驾吗？没问题。你说问这话这人也够可以的，他喝了酒是没闻出来，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结果这老郭师傅拉着仨人，那仨人喝的也不少，开着车就上路了，把越野给撞了。撞了之后警察来到现场一看，好嘛，4个人全高了。哎，我说车谁开的？他开的。确定不是你们开的吧？真不是他开的。他开的。你怎么样啊？我还行，好吗？你也喝了啊？我喝了。你是干嘛的？我是代驾，代驾喝酒啊，酒代驾。结果呢，给判了，是吗？你看了没有？这个安全，这不是小事儿啊。